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今天呢，虽说是汪冰老师继续当我们的解忧和赏读嘉宾，但是今天却没有一封具体的来信要解读。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打引号的忧虑啊，可能是横在很多人的心头的一个隐隐的或者是明显的焦虑，这就是年龄问题。其实呢，前一阵子啊，我们曾经分享过几篇文章，都是和这个年龄有关的，特别是和女性的年龄有关。最新的一篇呢，是有一位啊婚纱设计女王，在她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她拍的照片和友人拍的照片啊，就是 P 过的图和生图之间的一个比较。在别人大赞她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70多岁的人的时候啊，友人的一张没有 P 过的这个生图暴露出来啊，让大家看到她其实就是和她的年龄比较相称的一个样子。那为什么人，特别是女性啊，而且已经是如此成功的啊，她已经有财务自由，有各种自由，甚至于是被别人看作是完全的生活当中的强者的一个女人，依旧很介意自己的年龄呢？依旧想比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更年轻一些呢？到底这个不同的年龄会带给自己和别人怎样的感受，以至于我们拼命的想要隐藏自己的真实年龄呢？ 嗯，我想起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或者被灌输的价值观啊，就是我们要尊重老年人。这个尊重老年人的背后，你看思佳就笑了啊，好像这个尊重老年人就已经把很多人放在一个老年人的标签 全。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婚纱设计女王不想得到这种尊重。 但这个背后的逻辑，后来我在想，包括进入职场当中啊，遇见了年龄比我大的前辈也好，我都会非常的尊敬和尊重，是因为我们相信生活的阅历会让一个人在智慧上增值，就是我们会觉得年龄和岁月会让一个人就像这个老酒一样，他会有更深的韵味，他会有对生活的一些理解是我所没有的，因为我还没到那个年龄，我没有经历。可是当我作为一个70后进入一个信息互联网社会的时候，我会发现年龄在很多用人单位或者在这个时代面前似乎成了某种劣势。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你掌握的旧的知识很快就过时了，所以新人类新的知识和信息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所以人人都怕老，因为老就会和过时不值钱，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或者说没有办法带来流量和关注联系在一起。我们好像逐渐的就把这个知识和智慧啊变成了一件事情啊，就会觉得掌握新知的人就是掌握了更智慧的人，我们应该去追捧那个更新的动态和变化。但是我前几天看一本书的时候，这个作者就讲到了前言里边就说，我对人类所制定的律条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对国王和王后的历史也没有任何的兴趣，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在支配这个世界和宇宙的规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智慧很好的定义啊！可是今天我们好像对掌握新信息的人更心存敬畏。 嗯，是不是年龄的这种我们可以全且称之为歧视吧，就是在新时代新的科技新的这个潮流面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年龄的歧视呢？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也是源于，就是因为智慧的原因啊，因为你遭遇过更多的失败，更多的挫折，更多的挑战，更多的危险，以至于呢，你内心可能对所谓的常识和规律有一些敬畏之心，以至于呢，你不再所谓的初生牛犊不怕虎，你不愿意为得到某种东西去做不计代价的任何的这个尝试。而在现在的一些狼性的这种企业文化当中，就是让你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让你这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要你 初出茅庐的这种完全不了解这个世界啊，所以才有的这种您可以称之为勇气啊，但更多的像莽撞啊，就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这种劲头，这可能也是属于某种潮流的一部分。所以呢，当你没有这些而更尊重常识的时候，当你一件事情初出有苗头的时候，你就已经看到它衰微的迹象而不愿意去为它努力和参与的时候，就让那些啊创立这个项目或者是在掌握着这个更多资源的人啊非常的生气。你怎么不去参与呢？你怎么不摇旗呐喊呢？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或者说我至少希望你来凑凑这个热闹，你却不愿意。这是否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智慧啊，或者是年龄所带来的智慧，在这个时代被嫌弃的一个理由，他要付出的某种代价。 嗯，这样我想到了我和思佳有时候私下交流的时候也说过，这个时代让我们觉得一切都加速了，加速的原因是什么呢？以前不合常规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他赢了，因为他带来了流量，带来了经济利益，带来了所谓资本的青睐，于是所有的人都追捧这种超常规是可以的。可是在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超常规，无论是人设的超常规还是某些商业模式的超常规，最终还是露出了马脚，甚至破败之象的时候，我就在想，看来这个规律从来不会欺骗我们哈。有些事情当你觉得蹊跷的时候，它就一定是有可疑的地方的，可是因为它当时的面貌实在是太诱人了，以至于大家都不愿意去怀疑，愿意相信神话的存在。一次又一次的，最近很多事情都证明神话是不存在的，生活还是要回归自然规律，因为这些规律从来没有变过，人类从来没有发明过自然规律，我们无非就是利用了它而已。所以当今天神话不断涌现的时候，我倒觉得更需要刚才大家所说到的对常识、对规律的认知、对智慧的认知。可是人不经历一定的岁月，怎么可能认知到这些事情呢？我想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相信偶像、相信神话、相信自己生命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这不是事实的时候，你突然会领悟到，原来之前我们一直活在人类中心的自大和自恋当中。 嗯，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幻灭感？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一下人生的智慧，它在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我手头的这本书《人生的智慧》，作者叔本华，由韦启昌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叔本华说道，在童年期，我们更多的是从关照的一面，而不是从存在的一面认识事物。也就是说，事物是作为表象、作为客体，而不是作为意欲被我们所了解。因为前者是事物令人愉快的一面，而主体可怕的另一面又不为我们所知。所以我们年轻的头脑就把现实艺术所呈现的各种形体视为各式各样的愉悦之物，我们会以为这些事物看上去是那样的美好，那么具体的存在就会更加美好了。因此我们眼前的世界宛如伊甸乐园，我们诞生的地方就是阿卡甸高原。这样在稍后的日子，我们就有了对现实生活的渴望，我们急切期盼着做事和受苦，这就把我们拉进了喧嚷骚动的人生。生活在这纷扰的世界里，我们才学会了解到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存在以及意欲的一面。我们行进的每一个步伐都受到了意欲的羁绊，然后一股巨大的幻灭感慢慢降临了。在这之后，我们也就可以说，幻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过这股幻灭感继续不断的增强加深和变得完全彻底。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童年的时候，生活呈现的样子就像是从远处看到的舞台布景，而到了老年期，我们则走到了最近的距离，看是同样的布景装饰。怎么样，都是舞台的布景啊，只可远观不可近看。可能走近了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一些粗糙，它是用什么样的材质组成的，以及发现它仅仅是布景而已。 嗯，所以这就是每一个年龄阶段看到的风景或者这个舞台的布景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年龄阶段的人对这个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贡献。 年轻的时候无知无畏也是有必要的，因为他们会在探索可能性究竟在哪里，他们会做前辈不敢做的事情，这是他们的生命角色。可是当我们有机会进入到更深的生命阶段之后，有了不一样的领悟，就为这个社会贡献了不同的智慧。现在最让我担心的是，好像只有某一种知识或者智慧才被重视，或者才觉得是有价值的，而一些另外的认知似乎就觉得好像已经过时了，或者说太沉稳了，太沉重了，不符合这个又轻又快发展的社会。可是当一个社会总是在轻快的高速增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可能一定会拿要付出代价的。在我们东方人的世界当中，我们觉得这个万事万物都是循环往复的啊，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王朝的更迭的轮回等等，所以东方人是持相对一种平和的态度去看待变化的，并不会追逐不断的高速的增长和不断的变化。但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似乎所有人都在高速增长的路上，也因为此感到焦虑。可是如果我们不能洞察生命的真相，永远在追求高速增长，那不是我们被拖垮了，就可能是环境被拖垮了。 其实在我们这个听友日常的来信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就是散见于各种来信当中，他们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有的时候觉得速度太快了，好像觉得自己特别怕被这个时代丢弃，似乎自己不做些什么，不跟随着别人，不从众的话就会掉队。这种所谓的掉队感是否就是其实发生在这个巨大的幻灭感的来临之前才会有这样的感觉，会认为大家都会走同样的路，最终保持同样的步伐，到达同样的终点呢？因为在这本书接下来啊，在人生的智慧当中，叔本华继续写道，我们前半生的最后部分，以及我们的青年时代，拥有比起我们后半生很多的优势。但是在这青年时期，困扰我们造成我们不幸福的是我们对于幸福的追求。我们坚持认为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寻觅到幸福，我们的希望由此持续不断的落空，而我们的不满情绪也就由此产生。我们梦想得到的模糊不清的幸福在我们面前随心所欲地变换着种种魔幻般的图像，而我们则徒劳无功地追逐这些图像的原型。因此在青春岁月，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环境状况，我们都会对其感到不满。那是因为我们刚刚才开始认识到人生的空虚与可怜。在此之前，我们所期盼的生活可是完全另外的一副样子，但我们却把无处不在的人生的空虚与可怜归咎于我们的环境状况。在青年时候，如果人们能够及时得到教诲，从而根除这一个错误见解，即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世界尽情收获，那么我们就能获益良多。但是现实发生的情形却与此恰恰相反，我们在早年主要是通过诗歌小说，而不是通过现实来认识生活。我们处于旭日初升的青春年华，诗歌小说所描绘的影像在我们的眼前闪烁，我们备受渴望的折磨，巴不得看到那些景象成为现实，迫不及待的要去抓住彩虹。年轻人期望他们的一生能像一部趣味盎然的小说，他们的失望也就由此而来。根据我们到此为止所做的考察，我们还可以把生活比之于一幅刺绣品。处于人生前半段的人看到的是刺绣品的正面，而到了人生后半部分的人却看到了刺绣品的背面。刺绣品的背面并不那么美丽，但却给人以教义，因为它使人明白看到刺绣品的总体针线。应该怀着什么样的心境去看待叔本华的这些结论呢？是应该觉得悲伤啊，因为我们总体上已经过了人生前半部分的结尾的阶段了，还是应该其实怀着一种深深的释然和喜悦，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刺绣品的总体的针线呢？ 哎，这段话让我想到了网上大家经常引用的 王家卫导演说的那三句，大概人生就是来见天地、见众生，最后见自己的哈。当我们看到刺绣品的背面的时候，会发现啊，这个舞台剧再热闹，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内在世界。其实这段话对今天的年轻人或者被年轻文化所裹挟的人们来讲，是个非常大的提醒。就是在年轻人的世界当中，我们现在会发现充满了各种声光电的刺激，充满了各种信息，充满了各种消费的行动。当然我不是说年轻人有问题，我只是在想，当我们在制造幸福神话的时候，其实无异于就是在不断地放大那个刺绣的正面的部分，对吧？就好像背面不存在一样。可是当我们进入到生活以后，会发现那远远不是生活全部的真相。我不是说生活没有幸福的可能，而是幸福包括应该像思佳常说那个词，清醒在内，对吧？如果我们拒绝承认刺绣有背面，觉得通过购买和消费能够避免人生去赚到刺绣的背面的话，那我想就是对年轻人、对消费者、对所有人的不负责任。 其实我觉得叔本华还进一步阐释了很多事情，其实都有正反两面，就好像刺绣的正面虽然看起来显得非常的光鲜华美，但却远远不如它的背面啊更能给人以教义，尽管不那么美丽。他说，如果一个年轻人很早就洞察人世，擅长与人应接打交道，因此在进入社会人际关系时能够驾轻就熟，那么从智力和道德的角度考虑，这可是一个糟糕的迹象，它预示这个人属于平庸之辈。但如果在类似的人际关系中，一个年轻人表现出诧异、惊疑、笨拙、颠倒的举止和行为，那反而预示着他具备更高贵的素质。我们在青年时代感受到喜悦之情和拥有生活的勇气，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正走着上坡的路，因而并没有看见死亡，因为死亡处在山的另一边，山脚下。当走过了山顶，我们才跟死亡真正的打了照面，而在此之前，我们只是从他人的口中了解到死亡这一回事。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活力已经开始衰退，这样我们的生活勇气也就一并减弱了。这时候抑郁严肃的表情挤走了青春年少时目空一切的神态，并烙在了我们的脸上。只要我们还年轻，那么不管人们对我们说些什么，我们还是把生活视为长无尽头，而因此挥霍时间。我们年纪越大，就越懂得珍惜我们的时间。到了晚年，每度过一天，我们的感觉就类似于一个像绞刑架又前进了一步的死囚。从年轻的角度看是生活，生活就是漫长无尽的将来，但从老年的角度观察，生活则是一段极其短暂的过去。也就是说，我们会逐渐学会珍惜，珍惜我们之前视之为平庸、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生活，对吗？我们会把每一天都看得极其宝贵，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漫长的、没有尽头的。 我觉得叔本华刚才提供了非常好的两个视角啊，年轻人是从现在向未来去看，而当我们进入了更年长的阶段，我们就可以倒过来去看我们的人生了。两种视角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这两种对生命的看待，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更平衡、更平和的生活方式。而如今，如果我们当不断地望向未来的时候，就像整个社会依然不断地处在年轻状态的时候，可能会忽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当下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刻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毕竟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期待明天会比今天有更多的幸福，而只有当我们回首过去的时候，才会发现幸福可能已经不知不觉地来了又走了，我们却浑然无知。 当生活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生活跑哪儿去了。为什么到了老年再回顾一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如此短暂呢？因为我们对这生活的回忆不多，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段生活短暂了。所有无关重要的和不愉快的事情都从我们的记忆中筛漏掉了，因此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事情所剩无几。我们的智力本来就有欠完美，我们的记忆何尝不也同样如此？我们学到的东西需要温习，过去了的事情需要回想，只有这样，这两者才不至于慢慢沉没于遗忘的深谷。但是我们不会刻意追思不重要的事情，通常更加不会回想不愉快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 如果我们能试图与老年的这个角度，试图以这样的角度去回看这人生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拣选那些不重要的人和事，并且把他们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删除掉呢？这是一种更智慧并且更有利于幸福的做法吧。 我想这可能也是当我们经过了生命的旅程以后，慢慢就会发现什么样的景色才是更值得去珍惜的，实际上就是生命中的优先级。可是当你觉得生命是无止境的未来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会想到有什么优先级啊，因为我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我有无限的时间。只有当时间变得有限，当无常变得真切的时候，你可能才会发现原来生命中很多你正在看到的事情，它的价值是如此的不平凡。这可能也是我们希望告诉大家的，就是当你有经历了这样旅程的时候，随着时间，如果你有觉察的生活，你会有更多的随着时间的成长和收获，而这些收获会让你生活变得更幸福，也让你的幸福变得更深刻。 我觉得叔本华对于年龄啊和人的不同的生命阶段对生命的看待这件事情的体会简直是太深刻了，而且他的语言啊，他的思辨能力又是如此的强大，又是如此的生动的展示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有必要在未来的几周每个周末都拿出来继续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和探讨。在今天呢，我想以一小段话也选自《人生的智慧》这本书来结束今天的话题。有时候我们相信自己在怀念着某一处遥远的地方，但其实我们只是怀念着我们在年轻活泼的时候在那地方所度过的时间。时间戴上空间的面具欺骗了我们，我们只要到那地方一游就会清楚我们受骗了。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河南暴雨让各地河南籍老乡寝食难安， 中原汛情牵动天南海北兄弟姐妹的心， 互助自救，洪水中那温暖的乡音，那有力的手令人动容。 八方驰援，专业抢险队伍、爱心志愿者火速集结，奔赴抗灾抢险一线。 网络上那些滚烫的话语，河南，你收到了吗？ 今夜无眠，与河南同胞共在，一定要平安。 我被困在公交车上，车长买来水和食物，供大家补充能量。郑州是一座充满温暖的城市。

大家好。 其实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它时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泛起，我们却很少能够专门拿出一期节目来探讨的，因为日常的这些来信提出的都是太具体的一个问题。但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构成我们的隐忧的，却往往不是非常非常具体的某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这些时时潜藏在生活的某个地方啊，时时冒头的一些念头。比如说年龄这件事情，它肯定是不会重返从前的，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一定都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不妨也多花一些时间来探讨这个有关时间的问题。 其实我们聊的一个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年龄对每个人啊，特别是对您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每个人从时间中得到的东西不一样，可能对年龄的认知也不一样。而且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有多少商业是和抗衰老联系在一起的。身体的抗衰老，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年轻态，我觉得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让身体处于年轻的状态，仅仅是因为对衰老的恐惧，仅仅是因为年龄对我们来讲全是一个负面的改变的话，那我觉得就值得思考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白活了？ 对啊，而且意味着这个社会从某个角度对年龄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就是说年龄对这个社会也是没有贡献的。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担心，也会让所有人都陷入焦虑，因为时间目前还是不可逆转的，对不对？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过去的所有的人生经历最终都会变成负资产的话，那这个人生就太可怕了。 对，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在命运的齿轮的掌控之下，即便是沿用了各种高科技的手段啊，就是让每个人的面容实现所谓的逆生长或者是延缓衰老，我们所拥有的生命时光也不会变得更多，这是一个事实，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试图让自己的心境和自己的外貌一起啊变得更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浪费了一些更可贵的东西呢？这是需要去思考一下。 当我们不断的去拒绝接受现实的时候，技术可能确实从某个角度可以让我们抵抗重力，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抗拒时间对我们皮肤对我们的身心造成影响。但是如果从灵魂的深处我们没有从时光中得到滋养或者成长的话，那这个旅程就太可惜了，毕竟皮囊终究会消失的哈。如果从人生的角度，从体验的角度，我们也觉得时间没有给予我们什么，那可能就是我们辜负了时间。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些坚决不能够接受自己的现在的实际年龄的人，是否意味着实际上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活得更幸福的，而真正的生命时光的展开并没有带给他们内心更多的滋养，并没有让他们看到人生当中更多澄澈的那些道理，也就是说并没有真正的所谓的这种文道啊，接近于这个道，所以呢他们选择了要逆行，要回到从前的时光当中去。假若真的能够那样倒也不错，但实际呢，实际上呢，我们会把这个话题延展到下一个星期的周末，我们再来继续的聊一聊。如今的时代确实是在剧烈的发生着变化，但每一个人呢却在不疾不徐的沿着这个时间的轨迹朝向自己生命的那个方向啊在行走。所以我们不妨来好好的思考一下，到底每一步每一天我们应该如何的走过。这里是解忧书房，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过一会儿是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Fire can burn in my eyes if without your smile. Snow can cover your smile if without your love. When you think of meI've gone too far. I can reach into your heart. I know that when I'm looking back, I'm torn in two. I might break like glass with this beat the last. Why do I see a sad in your eyes?Why do I see a sad, sad in your eyes? Why do I see a sad Sammy your eyes? Why do I see a sad heading on there? 这里是好书慢读，我是田阳，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依然是《人生的智慧：如何幸福度过一生》，德国作者阿图尔·叔本华，来自中信出版集团。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篇章的题目是《两性荣誉》，男人征服世界，女人通过征服男人而赢得世界。在谈到两性荣誉及其原则时，有必要多给一点关注和解剖。我要强调的是，所有的荣誉都是出于功利实用的考虑。两性荣誉天然地划分为女性荣誉和男性荣誉，其宗旨都是集体荣誉。集体荣誉感对女性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女性生活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她与男性的关系。对于未出嫁的女子来说，女性荣誉要求她是纯洁的，而对于一个妻子而言，则要求她是忠贞的。此观点的重要性见于以下考量。女性人生的所有关系都依赖男性，而男性不妨这么说，他们只在某一种关系中才依赖女性。男女之间相互依存，男性承担起满足女性需求的责任，包括承担共同养育孩子的责任，这样的安排意在为全体女性谋求福利。男性凭借生理和智力的优势占有了地球上最好的资源，女性必须联合起来，展现出团队精神、集体荣誉感，来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男性。 女性必须坚持不懈，通过占有男性，从而享有男性占有的资源。对于女性来说，荣誉就是绝对不能在婚姻之外与男人发生性关系，这是为了给每一位男性施压，迫使他们向女性投降，乖乖地把自己和他绑在一起。这样的荣誉感是女性的集体诉求，各地的女性精诚团结，认真维护它的合理性。任何女性只要是破坏了规矩，就等于是背叛了整个女性团体。所以想想看，要是每位女性都这么做的话，那么这项规定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破坏规矩的女性将会带着耻辱，作为已经丧失了荣誉的人被抛弃出局，没有同性会愿意与她来往，她就像瘟疫一样让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破坏婚姻的女性也将遭受同样的厄运，因为她的通奸行为会导致男性不再妥协，害怕做出婚姻的承诺，这会有损其他姐妹们的利益，并且这种欺骗以及对誓言粗鄙的破坏，让女性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名誉，还有公民荣誉。人们可以原谅未婚女子，将她的羞耻降低到最小程度，因为未婚女子可以通过与诱奸者的婚姻修复其名誉，而对于一个妻子，人们则不会那么宽容。即使一个妻子成功离婚并与通奸的男人结婚，也不能还原自己的清白。这种集体荣誉被认为是女性荣誉的基础，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全面且必要的安排，对保障女性利益来说至关重要。即便如此，这样的荣誉也只具有相对价值，无法超越于生存的所有其他目标，或凌驾于生命本身的价值之上。那这样看来呢，罗马传说中的烈女贞妇们也没什么值得称颂的。要知道，他们那种过激的反应、夸张的行为，很容易让整件事变成一场闹剧，令人生厌。譬如莱辛创作的艾米莉亚·加洛蒂的结局，让人在离开剧院时感觉非常不自在。但撇开女性荣誉的所有规则不谈啊，人们却忍不住要同情《艾格蒙特》里的克拉拉。过度推崇女性荣誉的原则其实是舍本逐末，但这也是人们的通病。这种夸张的推崇只是为了证明两性荣誉的价值是绝对的，然而真相却是，比起其他任何种类的荣誉，两性荣誉的价值更为相对。有人可能会说，两性荣誉的价值是符合传统常规意义的，比如托马修斯的《论情妇》一书就提到，在过去所有时代，一直追溯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有国家的法律都是允许并承认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而这并不损害女性荣誉。至于众所周知的堕落之城巴比伦的米利塔神殿就更不用提了。当然也有一些不大可能出现婚外恋的情况，尤其是在天主教国家里，就不会发生离婚这种事。我个人认为呢，从道德层面来讲，废除贵庶通婚对于王公贵族们来说反而更合理。如果贵庶通婚中的合法继承人不幸去世，那么任何后代无论出身是否低贱，都可以要求继承王位。这样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也的确有可能会导致内战。门第悬殊的贵庶通婚完全无视一切外在礼节，甚至可以说这种不般配的婚姻根本是向女人和神职人员做出的妥协。而这两种人恰恰是我们最该警惕的，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要轻易做出让步，否则他们就会得寸进尺。在一个国家里，每个男人都可以跟他自己选择的女人结婚，只除了一个可怜的人之外，那就是王子。王子属于他的国家，他的婚姻必须是为了城邦利益而缔结。但毕竟王子也是人呐，也有自己想做的事，也想要追随内心的指引，禁止或试图禁止王子在婚姻大事上听从内心选择所爱，是狭隘且不公平的。当然前提是王子选择的这个女子不能干预国家大事。这位女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并不需要遵守一般的两性荣誉规定，因为她只是与一个男人相爱，而这个男人 有最充分的理由不通过明媒正娶的方式和他在一起。一般来说，女性荣誉带来的众多血腥牺牲，如残杀婴儿或是母亲自尽，都在揭示一个事实，那就是女性荣誉的原则并非源于自然。难怪女子违背原则把自己交给一个男子，就是背弃了所有女性。虽然这是心照不宣的，而非郑重宣誓定下来的信约，她自己的前途会因此受到最直接的影响。从这点来说，她的愚昧甚于她的罪孽。女性荣誉引发相应的男性荣誉，也就是男性的集体荣誉，要求男子缔结婚姻时要保证这项条约切实执行，不得懈怠，使其失去效力和坚固性。既然男性为了婚姻这桩交易已经放弃了一切，那么至少要确保男方独享占有这个女人这一基本权利。因此，男性荣誉要求男性应当对妻子的背叛感到愤怒，至少也要通过与她分手来惩罚她。如果她容忍了这次背叛，那么她将被整个男性社会所唾弃。但是这种耻辱与女性失去名誉的情况不一样，对男性来说，这样一个污点绝非不堪忍受，只是一个小瑕疵。男性拥有众多社会关系，与女性的关系不过是其中并非主要的一项。两位伟大的现代戏剧诗人曾分别将男性的荣誉作为戏剧的主题，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和冬天的故事，卡尔德隆的医生的荣誉和以牙还牙。但是男性荣誉要求的只是惩罚妻子，而不是惩罚他的情夫，这也证实了我的观点，即男性荣誉源于男性的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好，那今天这个篇章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这本书的名字叫《人生的智慧：如何幸福度过一生》，来自德国作者阿图尔·叔本华。我是田阳，解忧书房，我们下期再见。